西夫公字子威，河内河阳人也，少为博士弟子，守春秋，通览记书，容貌壮丽，为众所异。哀帝初即位，皇后父特进孔襄侯赴宴，与公同郡，相友善。公由是以为缘，交游日广。先是长安孙崇亦以游说显名，免汝南太守，与公相结，具尚书，诏代诏。是时哀帝被疾，使即位，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祖上。太后及帝宜乡侯冯参皆自杀，其罪不明。事后无言微山有识字立开道，公与宠谋曰：上无祭祀，提酒不平，关东诸侯心争阴谋，今无言有大识字立，闻邪臣托往事，以为大山实力而先帝隆兴。东平王云已故，与其后日夜辞祭祝祖上，欲求非望。而后就武洪，反因方术以一计得幸，出入进门，祸险之谋将行于杯勺，荆轲之变必起于帷幄，世事若此，告之必成，发国间诸主仇，取封侯之计也。公宠乃与中郎右拾谈，共因中常侍宋弘上便是告焉，上悟之，下有司暗验。东平王云云后夜及武洪等皆作诸，上着宠为南阳太守，谭颍川都尉，洪公解光禄大夫左曹给事中。是时事中董贤爱幸，上欲侯之，遂下诏云：公宠因贤以闻，封贤为高安侯，宠为方阳侯，公为夷陵侯，十邑各千户，赐谭爵关内侯，十邑。丞相王嘉内移东平御史，正不遇侯贤等，与在嘉传。嘉故言董贤太盛，宠公解倾覆有宁邪才，恐必挠乱国家，不可任用，嘉以此得罪矣。公既亲近，朔进谏言事，议论无所避，众为其口，见之侧目。公上书立抵公卿大臣曰：方今丞相王嘉见而续缩，不可用。御史大夫贾言堕若不任职，左将军公孙禄、司隶鲍宣皆外有直相之名，内实癌不小正事，诸曹以下仆素不足数，促有强弩围城，长戟止却，陛下谁与备之？如使狂夫叫呼于东崖，匈奴印马于渭水，边境雷动，四野风起，京师虽有五峰精兵，未有能窥左足而先应者也。军书交持而浮凑，与其重计而压制，小夫诺臣之徒，愧号不知所为。 岂有犬马之绝者养药而服任，虽加一灭之诛，何亦祸败之至哉？公又言，秦开郑国渠以富国强兵，今为京师，土地肥饶，可夺地势水泉，广盖灌之力。天子使公持节领户三府都水，公立表欲穿长安城，引曹驻太仓下，以省转书，亦不可成，乃止。董贤贵姓日盛，丁父害其宠，恐相侯宴与公谋，欲求居位辅政，会单于当来朝，遣使言病，愿朝明年。公因事而上奏，以为单于当以11月入塞，后以病为解，已有他变。乌孙两昆弥弱，卑元至强盛，居强皇之地，拥10万之众，东结单于，遣子往事。如因素强之威，寻乌孙旧徒之计，举兵南伐，秉乌孙之事也。乌孙病，则匈奴盛，而西域危矣。可令降胡诈为卑元至使者，来上书曰：所以遣子是单于者，非亲信之也，实未之耳。为天子哀，告单于归臣世子，愿助勿己校尉，保乌都奴之戒。因下其章诸将军，领匈奴客闻焉，则是所谓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者也。书奏上引献公，召公卿将军大议。左将军公孙禄以为，中国常以威信怀服夷敌，公欲逆诈造不信之谋，不可许。且匈奴赖先帝之德，保塞称藩，今单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贺，遣使自陈，不失臣子之礼。陈禄自保莫身，不见匈奴为边境忧也。公己禄曰：臣为国家计机先，谋将然，欲图未行，为万事虑。而左将军公孙禄欲以其犬马齿保目所见，臣与禄异议，未可同日语也。上曰：善。乃罢群臣，独与公议。因谏言：往年荧惑守心，太白高而芒光，有侥幸背于河谷，其法唯有兵乱，事后讹言行赵仇，经历郡国，天下骚动，恐必有非常之变，可遣大将军行边兵，斥五倍，斩一郡守以立威，镇四夷，因以压应变异。上然之，以问丞相。丞相嘉对曰：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，应天以时不以闻，下民微细犹不可诈，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？天之献意，所以斥戒人君，欲令觉悟反正，推诚行善，民心悦而天意得矣。便是见异端，或妄以义附着兴利，虚造匈奴乌孙西羌之难，谋动干戈， 设为权变，非应天之道也。首相有罪，车迟易却，交臂就死，恐惧如此，而谈说者云动安之危，辩口快耳，其实未可从。夫议政者，苦其产于清显，辩会深刻也。产于则主得悔，清显则下怨恨，辩会则破正道，深刻则伤恩惠。昔秦穆公不从百里奚、简书之言，以败其师，悔过自责，即挂物之臣，死黄发之言，名垂于后世，为陛下观览古界，反复参考，吾以先入之语为主。上不听，遂下诏曰：见者灾变不息，盗贼众多，兵革之争或颇助县，未闻将军恻然深以为意，简练容事，善修干戈，弃用古恶，孰当督之？天下虽安，妄战必危。将军与中二千担，举明习兵法，有大律者各一人，将军二人，一公车。就拜孔乡侯傅彦为大司马、卫将军，杨安侯丁明又为大司马、骠骑将军。是日，日有食之，董贤因此举公宴之策。后数日，收宴卫将军印绶，而丞相御史奏功罪过，赏尤氏、务工等，下诏曰：南阳太守方阳侯宠素无连生，有酷恶之资，独留百姓。左曹光禄大夫夷陵侯公虚造诈宣之策，欲以挂物朝廷，皆交由贵戚屈权门为名，其免公宠官，遣救国。公归国，未有地宅，寄居丘亭。今人以为侯家富，常夜守之。公一人和内院贾惠往过公，交以助道方，以桑东南指之为笔，画北斗七星其上。公夜自披发，立中庭，向北斗，持笔招指助道。人有上书言公怀怨恨，非效朝廷所尽，后星宿是天子吉凶，与巫同助祖。上遣侍御史廷尉见代公，系洛阳诏狱，欲略问。公仰天大呼，引江扑，立就问，云烟已绝，血从鼻耳出，实情死。党有谋议相连下狱百余人，公母圣作辞造祝祖上，大逆不道。圣弃世，其冲汉与家属喜合浦，公同族亲属素所厚者皆免，废故。哀帝崩，有司奏，方阳侯宠及右师谭等，皆造作奸谋，罪及亡者骨肉，虽蒙赦令，不以处爵位，在中土，皆免宠等，悉合浦郡。初，公代诏，朔威严高论，自恐遭害， 著《绝命词》曰：“玄云漾玉，将安归兮？鹰隼横立，鸾徘徊兮。曾若浮标，动则击兮。从及战战，何可期兮？发中望身，自绕往兮。渊景折翼，拥得往兮。涕泣流兮顽蓝，心结骨兮伤肝。红泥耀兮日微，孽杳冥兮未开。痛入天兮明乎，冤既绝兮谁与？仰天光兮自烈，找上帝兮我察。秋风为我吟，浮云为我阴。解若是兮欲何流，抚神龙兮揽其虚。犹况回兮反无期，雄狮巨兮是我思。”后数年乃死，如其文。赞曰：“仲尼，勿利口之富邦家，快通一睡而丧三郡，其德不烹者幸也。吾披安于危国，身为谋主，忠不忠而诈仇，诸夷不亦疑乎？”书放四罪，诗歌轻盈，春秋以来祸败多矣。昔子辉谋还而鲁隐威，栾书构细而尽力士，树牛奔众叔孙族，后伯毁祭昭公竹，废祭纳女楚见走，宰匹禅虚夫差丧，李元尽妹春申毕，上官素屈怀王直，赵高拜思二世义，伊利坎蒙宋挫死，江冲造谷太子杀，西夫作剑东平诸，解自小负大，由书献亲，可不惧哉？可不惧哉？